雪花不断地从技狼的身上飞溅着，这个BOSS的攻击手段也就基本已经都见识过了。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到了套路，但是几个需要注意的关键地方却都已经看出来了。除此以外的一些其他问题，却是眼下这些人的技术足够应付得过来的。不太应付得了的，如陈果、如罗辑。 那正好是枪炮师这样的远程和召唤师这种指挥召唤兽战斗的职业，只要场面控制得好，他们这些人不要自己添乱，那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。接下来需要算计一下的，就是以目前低了5级这样的一个10人配备，输出是不是足够把这个BOSS击倒？这要按常识来论的话，开荒期间输出肯定是紧巴巴的。 需要团队的成员在开荒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取得装备，提高角色实力后，才会渐渐感觉到压力的消失。而现在更是面对着5级的等级压制，要说输出没有压力，那是绝无可能的。普通玩家想要70级就把这75级的10人团本打穿，真是千难万难。但是星星战队确实不是普通玩家。 首先，队中成员技术都远在普通玩家之上，输出这种东西放任何游戏里，一是看装备，再就是看操作手法。而荣耀本就是一个特别讲究操作的游戏，手法的重要性更加毋庸置疑。高水准的操作手法打出的输出，自然不是普通玩家可比。再一点。 星星他们这个队伍的职业构成也算是十分嚣张。拿兰西格同样这个副本的开荒队来说，10人队有2个 MT， 3个治疗，主力输出职业，只是5个而已。开荒需谨慎，所以兰西格多带了3个治疗职业。但就算是以后完全熟练了，10人团本也极少会出现有单治疗的情况。 除非是极个别场面或是 BOSS， 一个治疗可以应付得过来。绝大多数的时候都需要2个治疗以上。而现在的星星呢 ？MT 是叶修的军模校，直接靠输出拉仇恨的非 MT 职业的 MT。治疗更是只有安文艺的小手冰凉一个。敢这样乱来，那凭的也是技术高超。 BOSS 的攻击成员可以依靠自己的操作做出各种化解，治疗的压力当然要小很多。普通玩家呢做不到这一点，硬要去做，这样闪那样躲的，效果多少先不说，没准互相碰来撞去的，连站位都搞乱掉了。星星的这些人呢，近战贴战的，相互之间各留空间，攻击、闪避，互不耽误。 显露出了训练有素的默契，每天都有进行的职业级训练，可并不只是操作各自的技术，团队的磨合也是每天都有的内容。唯一例外的也就是莫凡了，这家伙现在也没把自己当作是星星战队的一员，团队这种训练，叶修他们一般也不招呼的，所以这时候群起攻之。 莫凡就稍显得有些另类，其他人都是一整体，而他则始终是游离在外。攻防转换全是他自己做主，全是他自己的节奏，看起来挺不和谐。好在技术扎实，虽不搭调，却也不至于捅出娄子。这些所有的问题，叶修其实事先早都考虑到了。他组了团队来副本，当然不是为了观光来的。 只是因为 BOSS 实在没有任何情报资料，这才需要临场评估一下。此时众人群攻开始，叶修观察了一会儿后，觉得还是有戏的。输出有点吃紧，大家注意节奏，注意把握时机。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初学菜鸟了，所以话说到这样就已经足够。这要换是以前，像唐柔啊、包子什么的。 叶修难免还得详细给他们讲解一下需要什么样的节奏，把握什么样的时机。而现在只是这样一句理论上的交代，大家就都已经心领神会。尤其是唐柔和包子， 看着这两位现在抢眼的表现，叶修也忍不住有些唏嘘。在叶修的指挥调度加拉怪下，接下来的战斗一直有惊无险，所有人都清楚局面被彻底稳定住了。这之后需要仔细提防的就是 BOSS 红血了。红血后 BOSS 总会有一个变化，这是荣耀的特点，只是这个变化未必就是战斗变得更强的暴走。血一红就试图逃之夭夭的 BOSS 也不是没有，遇上这种你要说提防暴走大招赶紧闪远一点什么的，可就吃了大亏了。人的大招就是逃跑，你还躲，结果可不就成了空忙一场。不过眼下叶修他们是在开荒，保命第一，哪怕是让这季狼逃了，那至于这副本的第一个关卡也算是过了，可以继续往下闯。所以眼看季狼的生命下降到快10%时，叶修果断下令让所有贴身职业暂行回避。 注意血量，伤害算清楚一点。 看到韩嫣柔等近战职业退下后，叶修对还在保持攻击的其他远程职业说着， 你自己不要眼花就好了。 内光的召唤兽也先拉开。 罗辑领命，连忙拽回了他那四个放上去近战的召唤兽。 冰阵冷却留下来，红血的一瞬丢出去。 明白。 乔一帆领命。 朱元侠停手。 叶修算着季狼的生命，他的君魔校带着季狼的仇恨，当然不可能像韩嫣柔那样提前就退开，所以他要算准季狼生命下降到10%的一瞬逃远。如此季狼生命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自然要算清伤害，才方便掌握逃离的这一瞬间。 老魏，准备六星光狼。小枪那边有没有大招啊？留个卫星射线压最后一击。 叶修继续安排着。 好。 武晨这边节奏一直很好，此时一看技能栏，卫星射线已经冷却完毕。 准备了，都躲远，分散站位，不要在一起，随时准备使用保命技能。小手也先看好自己，再看别人。 叶修做最后的部署。季狼的生命下降已经进入倒计时， 所有人停手。 场面瞬间冷静下来，只剩下季狼游子在挥舞着他手中的战矛追赶着君木小。这家伙身上背了三件武器，让大家都以为是跨三职业系的无耻 BOSS 之一，一直以来都特别提防他可能拔剑或者可能突然来一记冷枪，结果一直都没有。这剑这枪看起来似乎都只是这 BOSS 身上的挂件装饰而已。 小枪。 所有人停手后，叶修随即叫道， 明白。 武晨早有准备，不过因为是要配合君魔校的闪躲，所以还是要等一下叶修给的信号。此时听到指示，早有准备的操作立刻做出，上空仿佛出现了一面镜子似的，闪出一丝明亮，跟着明亮越放越大，一道卫星射线从天而降，非常准确，直接笼罩到了季狼的身上。冰魂守护，六星光牢，一寸灰的冰阵和迎风布阵的控制系咒术也在这一时刻吟唱出来了。地面冰圈升起，细小的碎冰朝着正中的季狼钻去，因为等级压制，各种攻击无论伤害还是效果都会大打折扣，再加上 BOSS 突出的一些抗性，很多技能甚至会变得无效，但是终归还是会留点余地，否则这 BOSS 不就完全没法打了。这个先锋技狼近战小勇异常，攻击强大，防御力也突出，不过对法术防御稍弱，无论冰冻的法术效果还是术士的这些控制系咒术都还是比较吃的。此时接连两个这样的技能丢下，自然也是为了给君莫笑退避争取时间。叶修此时又哪会马虎，叫完小枪的一瞬，君莫笑已经在退离，也是一个后跳加后跳加后坦克炮加一波攻击限制技狼的同时，利用飞枪技巧倒飞出去，再然后才转身一个影分身术， 而后还嫌不够，地上又是接连翻滚，同时调整着视角朝已被他甩开的祭狼那边望去。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，叶修心下疑惑着，大约就是自己开跑卫星射线落下的那一瞬，好像有一声十分清脆的响动，估计就是祭狼生命下降所起的变化吧。待到此时转回视角一看，祭狼还是那个祭狼，但是手中的战矛此时却已经扎断，带尖的一截跌落在地，方才发出的清脆一声，或是折断的声音，或是落地，总跳不出这两种可能了。这是野修还在奇怪这是什么大招的时候，祭狼终于不负众望，把他腰间那已经被大家当作是饰品的玩意儿给用上了。一声狂吼，祭狼冲破了六星光牢，踩着地上的碎冰冲了过来，行动迅速，更胜之前，手中剑锋一指，却是朝着小枪的方向直冲过去了。野修一看这个祭狼的暴走是什么情况，已经猜出个大概了，换武器等于是换职业，红血之后的祭狼攻击手段将和之前完全一样，行动迅速，这说明有个强化属性的状态，这种强化系的暴走却是 BOSS 红血中最常见的，尤其是一些小 BOSS 酷爱这种简单没内涵的暴走。再就是直至武臣的小枪，这是重置了之前的仇恨，是专门折腾玩家，考验玩家反应能力的变化。这三种变化都不算什么新鲜玩意儿，众人看到此也算是长出了口气，像重置仇恨这种，对这种配合有度的团队来说算什么大问题啊。武臣特别从容的一个后跳开炮，一边攻着对方一下，一边让小枪朝君莫笑的方向走位，这是要把 BOSS 重新带回给君莫笑。谁想就在这时，剑光一闪，一道直线以超高的速度飞掠而出，小枪射出的炮弹在空中炸开了，小枪自己浑身也狂奔起了鲜血，祭狼此时却已经抹到了他的身后。